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68周年之际访问我国的英国先进政治研究协会主席迪莫特·哈德森11号访问了反帝民族民主战线平壤支部，召一名代表和支部成员同客人们进行了交谈。交谈时，他们各自通报了自己组织的工作情况，并讨论了一些旨在加强声援活动的问题。